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六章，密室第四十六集。 当时我们就在那个盥洗室里，跟他只隔三个抽水马桶，都没有能够问他。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罗恩苦恼地说：“ 现在， 这些日子寻找蜘蛛就已经够他们受的了，要想长时间的避开老师，溜进女生盥洗室，这个女生盥洗室不在别处，偏偏就在第一次攻击事件现场的隔壁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然而，就在上午第一节的变形课上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使他们几个星期来第一次把密室忘到了脑后。麦格教授走进教室刚刚十分钟，就告诉他们说，考试将于6月1日举行，离今天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了。 考试？ 西莫·费尼甘惨叫道。 我们还要考试？ 棒！哈利后面传来一声巨响，纳威·隆巴顿的魔杖从手里滑落，使课桌的一条腿突然消失了。麦格教授用他自己的魔杖一挥，把桌腿又安了回去，然后他转过身来，朝西莫皱起了眉头。 在目前这种非常状态下，学校仍然没有关闭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接受教育， 他严厉地说。 因此考试仍像平时一样进行，我相信你们都会认真复习的。 认真复习？哈利从来没有想过城堡里已经是这种状况了，居然还要考试。班上的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教室里一阵七七叉叉，这使麦格教授的眉头皱得更紧，脸色更阴沉了。 邓布利多教授的指示是尽可能地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， 他说， 这就意味着要考察一下你们今年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。 哈利低头看着那一对小白兔，他应该把它们变成拖鞋的。今年到现在为止，他究竟学到了什么呢？他简直想不出脑子里有哪些知识可以用来应付考试。看罗恩的神情，就好像有人刚对他说他必须到近邻里去生活一样。 你能想象我用这个破玩意儿考试吗？ 他举起魔杖问哈利。就在刚才，那魔杖还突然发出刺耳的呼啸声。离第一门考试只有三天了，早饭时麦格教授又宣布了一条消息。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 他说，礼堂里不仅没有变得安静，反而喧哗了起来。 邓布利多又回来了， 太棒了， 太棒了， 回来了， 终于回来了， 太棒了，终于回来了！ 有几个人高兴地大叫：“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抓住了！” 拉文克劳餐桌上的一个女生尖声尖气地喊道：“ 魁地奇比赛恢复了！” 伍德兴奋地嚷。等这些吵闹声平息下来后，麦格教授说， 斯普劳特教授告诉我，曼德拉草终于可以收割了，今晚我们就能使那几个被石化的人起死回生。我无需向你们指出，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可能会告诉我们当时是谁或什么东西攻击了他们。我衷心的希望这可怕的一年将以我们抓住凶手而告终。 大家爆发出一片欢呼。哈利朝斯莱特林的餐桌望去，没有看见德拉科马尔福的身影，对此他丝毫也不感到意外。不过罗恩倒是几天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 那么我们去不去问淘金娘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 他对哈利说， 等他们使赫敏苏醒过来后，他也许就能回答所有的问题。不过你别忘了，如果赫敏发现还有三天就要考试，肯定会急疯了的，他还没来得及复习啊。也许更仁慈的做法是让他保持现状，等考试结束了再说。 就在这时，金妮维斯莱走了过来，坐在罗恩旁边，他显得非常紧张惶恐不安。哈利注意到他的两只手在膝盖上紧紧地扭在一起。 怎么了？ 罗恩说着又给自己添了些粥。金妮什么也没说， 目光在格兰芬多的餐桌上来回扫视，脸上那种惊恐的神情使哈利想起了一个人，可究竟是谁呢？他又想不起来。 有话快说， 罗恩望着他说道。哈利突然想起金妮的这副神情像谁了，看他在椅子上微微的前后摇晃的样子，哈利想起每当多比要向他透露一些不能说的秘密，欲言又止时，也是这样晃来晃去的。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。 金妮嘟哝着，小心地避开哈利的目光。 什么事？ 哈利问。金妮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字眼。 怎么了？ 罗恩问。金妮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哈利凑上前去，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只有金妮和罗恩能够听见。 是关于密室的事吗？你看见了什么？是不是有人行为反常？ 金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正要说话，恰在这时，珀西·维斯莱出现了，一副疲惫而憔悴的样子。 金妮，如果你吃完了，就把座位让给我吧，我饿坏了，刚刚执勤回来。 金妮猛地跳起，仿佛她的椅子突然通了电似的，她惊慌失措地匆匆看了珀西一眼，逃走了。珀西一屁股坐下，从桌子中央抓过一只大杯子。 珀西， 罗恩恼火地说， 他刚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珀西一口茶刚咽到一半呛住了。 什么事？ 他一边咳嗽一边问道。 我刚才问他有没有看见什么异常情况，他正要说。 哦，那件事和密室无关。 珀西立刻说道。 你怎么知道？ 罗恩吃惊地扬起眉毛问。 是这样，如果你们一定想知道，金妮，他那天突然碰见我，当时我正在，不说也罢，实际上就是他正好看见我在做一件事，我叫他不要告诉别人，我就知道他不可能说到做到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情愿。 哈利从没看见珀西显得这么尴尬过。 哎，你当时在做什么呀，珀西？ 伦狡猾地笑着问道。 别瞒着了，快告诉我们吧，我们不会笑你的。 珀西没有笑。 把那些小圆面包递给我，哈利，我真是饿坏了。 哈利知道，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整个秘密到明天也会水落石出的。但是如果有机会跟淘金娘谈谈，他也不愿意错过。令他高兴的是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上午两节课后，他们在吉德罗·洛哈特的护送下去上魔法史课。洛哈特曾经多次向他们保证危险已经过去，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错了。现在洛哈特更加坚决地认为，根本用不着护送学生安全通过走廊。他头发不像平常那样光滑了，看样子整夜忙着在五楼巡逻，睡不了多少觉。 记住我的话吧， 他招呼同学们拐过一个墙角说道， 那些可怜的被石化的人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肯定就是海格是凶手。哎，坦率地说，我真感到吃惊，麦格教授居然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么多安全措施。 我同意，先生。 哈利说。罗恩惊讶地把书掉在了地上。 哦，谢谢你，哈利。 洛哈特态度慈祥地说。他们站到一边，等待排成长队的赫奇帕奇学生走过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，还要护送学生上课，整夜放哨站岗。 说的是啊。 罗恩立刻心领神会。 你不妨就送到这里吧，先生，我们只有一条走廊要走了。 好吧，维斯莱，就这样吧。 洛哈特说。 我真应该去准备准备下节课了。 他说完就匆匆地走了。 什么准备下节课？ 罗恩对着他的背影嘲笑道。 去卷他的头发还差不多。 他们让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走到前面，然后偷偷窜进旁边的一条过道里，急匆匆地向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赶去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祝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时， 波特、维斯莱，你们在做什么？ 是麦格教授，嘴唇抿成了一根细得不能再细的直线。 我们想， 罗恩结结巴巴地说， 我们想去看看赫敏。 哈利接口道，罗恩和麦格教授都望着他。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了，教授。 哈利踩了一下罗恩的脚，一口气说道， 我们刚才想偷偷溜到医院去，告诉赫敏曼德拉嫂快要长成了，叫她不要担心。 麦格教授仍然盯着哈利，一时间哈利以为他要大发雷霆了，结果他说话了，声音有些异样的颤抖。 当然， 他说。哈利吃惊地发现他犀利的眼睛里居然闪着一点泪花。 当然我知道，对所有那些不幸的受害者的朋友来说，这痛苦确实很难忍受，我非常理解。是的，波特，你们当然可以去看望格兰杰小姐，我会告诉宾斯教授你们到哪儿去了，就对庞弗雷女士说是我批准你们去的。 哈利和罗恩走开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侥幸逃避了关禁闭。转过墙角时，他们清晰无误地听见了麦格教授擤鼻子的声音。 太棒了， 罗恩激动地说， 那可是你编出的最妙的谎话。